Hello，Hello， 喂，第三节，三次翻嚟，喂，我接咗阿富入嚟先，喂阿富，我哋有个封烟啊，阿富你好，你好， 系 啊，喂，你嗰个经历点噶？你讲嚟听下。 好得人惊。 系本身就同朋友一齐去呢个丽角村嘅老人院探个老人家啦，佢妈妈啦，咁跟住行翻出嚟咧，即系有一个咩 二个院 咁样啦，系啊，咁跟住有个救世军嘅，即系嗰啲收救衣物嗰啲捐赠嗰啲箱啦。咁见到好奇怪，咁有几袋好新净嘅嘢摆晒喺个箱嘅出边嗰度嚟，个箱就好明显系未爆满嘅。咁就自己有少贪心啦，咁望一望睇下系咪会有啲咦好嘢嚟嘅可能，跟住一行埋一望，哇！见到啲咁新嘅银包啊！咁新嘅鞋啊，咁新嘅即係总之係啲女性嘅用品啦、啊。咁跟住之后呢就贪心啦、啊。咁望一望四周围冇，咁執到返屋企啦。咁執到返屋企，嘩，點解全部嘢都咁新淨嘅，咁覺得好奇怪呢，即係即係全部都啲牌子嚟嘅，有啲都仲係唔係好贵嘅牌子啦，普通啦。咁跟住之后呢，咁其中有一打开嘅时候呢，见到两盒药，咁同埋有一张复诊卡，咁嗰两盒药咧，后来上网睇到系一啲肿瘤啲药啦吓，咁卡亦都有嗰、那个物主嗰位小姐嗰个名啊，或者佢个医院啊，同埋科啊咁样，嗰啲肿瘤科啊啲之类嗰啲咁样嘅嘢，咁跟住咧就好奇怪啦，即系咧第二个礼拜又系照去探女朋友个妈妈喺嗰度。咁跟住咧就探完之后咧，跟住就巴士走啦。跟住之后咧就我就想打你，跟住之后就钓鱼啦。跟住咧就坐喺司机位后面打到我牌喺度嚟。跟住咧突然间佢到有一个站，差唔多去到荔枝角嗰度。跟住咧就个车停咗喺度。咁我就见到一个着住白色衫同埋白色裙长裙嘅揸住两支拐杖嗰啲不锈钢嗰啲咧，不锈巴士。咁当时司机位后面系两个位噶嘛，咁我对住面嘅都有四个位嘅，全部都满晒嘅，full晒。咁咧就咁，我一见到有个咁嘅女性，咁即跳落去，谂住让俾佢坐咯，因为两只手撑住两支不锈钢嗰啲拐杖咁样。咁跟住我一跳咗落嚟嘅时候咧，咁跟住对面嗰四个人突然间望一望我，点解会？即系无端端跳落嚟，咁我其实我以身为心就 系 让位嘅，咁我见好似对面冇乜反应，跳落嚟让位咯，啱啱吊紧咁醒醒咁样，跟住之后跳咗落嚟，跟住再望一望冇人嘅，咁跟住之后已经知道有少少唔对路啦，咁啊啲人望咗好怪咁跳咗落嚟，好似即系我个动作就系让位嘅，但唔知佢哋即系 get 唔 get 我即系呢个情况啊，跟住之后后来冇理到啊，跟住翻到屋企啦。跟住之後隔多一個禮拜多，跟住之後就喺屋企，又喺個廳度咁樣瞓緊覺啦咁樣，跟住半半醒之間，跟住醒，跟住見到根本係其實好似都好荒謬啊！見到隻手喺個咗櫃嗰度伸出嚟，咁當時我都呆咗啦，呆咗啦，淨呆咗啦，呆咗啦，跟住之後覺得冇可能，因為我唔係話信呢啲嘅鏡子。后来就好惊啦，跟住就开始好惊啦，跟住之后咧就即刻将嗱嗱临将嗰啲嘢咧就全部摆翻晒入个袋度，即系几个袋啦。跟住就连夜带惊就坐车出翻去嗰个救世军嗰个箱咯，移咗 H 院嗰度啦。咁跟住之后就摆翻喺嗰度啦，跟住之后咧啱啱就撞啱一个夜间嘅。即系阿叔啊，咁即系佢经过啦，咁啊见到好似奇怪怪咁企咗喺度，摆咗啲嘢喺度，又唔走住咁样望一望咁样，跟住之后咁佢啊行近我身边啦，跟住我讲阿叔冇嘢，其实我系即系试过，即系啱啱有一个咁情况啦，咁我就好惊，咁我就将啲所有嘅嘢就全部摆翻晒喺度，希望就唔好打扰到即系任何一啲即系牛啊咩都好啦咁样啦。跟住之后嗰、那个阿叔就安慰咗我一句啦，佢话冇嘢嘅，摆翻就冇嘢噶啦咁样啊，咁成咁样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就自此之后翻屋企咧。 就冇再見到嗰啲咁嘅嘢。其實佢係好平淡嘅，你又可以話驚，又可以話唔驚，但係就係真事嚟咯。所以我覺得見鬼未必一定係好驚嘅，我估計啊。 喂，大佬，你無端端喺個組合櫃嗰隻手伸出嚟，唔驚？ 哇！即係典型鬼片情節。 我係驚，但係即係可能我即係自己就男性啦，咁同埋見到隻手，咁我諗緊會唔會眼花咧？但係睇到都好幾秒嘅，三四秒嘅，因為我屋企咧就擺咗一啲即係喺大陸買翻嚟兵馬俑嗰啲公仔嘅，細細個大概三尺高度嘅，咁佢喺我擺咗兩個喺度，咁跟住之後佢有手咁伸咗出嚟，咁我其實當時都好驚嘅，咁但係講出嚟就冇人信㗎，肯定，所以我作性就係冇講俾任何人聽，包括你就都冇講嘅，咁。正系打上嚟呢度分享一下， 所以呢啲节目有存在价值咯。 系啊， 有时呢啲嘢你讲俾第啲唔信嘅人听咧，一系咧你又即系唔系佢未必话你黐线嘅，即系佢又唔系好冇瘾咁，即系冇啲咁嘅嘢讲嚟做咩咁咧？即系你见你嗱，讲真，即系等于律师，你一定要当嗰个人系。是冇罪先有得打噶嘛？唔係你都認定咗有罪，唔使打嗰場官司係咪？咁即係你即係如果大家都係有聽開或者又有啲咁嘅經歷嘅咧，佢唔會當你講大話噶嘛？係咪先？ 其實我哋個節目都好似變咗一個出口咁樣樣，就係俾呢啲即係相關人士啊，譬如話好似阿富哥咁樣樣，同埋好多我哋唔同嘅觀眾啦，世界各地嘅觀眾咁樣樣，俾個出口佢哋，去將佢自己嘅靈異事件講出嚟。因為有陣時真係嘅，你擺喺個心度唔講咧，其實係越諗越驚咁，知唔知啊？但係講完出嚟抒發咗咧，就冇咁驚咯。 係啊，講嗰 啲其實呢件事真係咧，令到我咧有一個即係睇法咧，就係。如果不是你的事情你不要再去搞它咯。不是就是这样讲你明白我意思吗？ 我明白，因为最大你是因为自己呢曾经做过这样的事，你一见到个组合柜的手伸出来你即刻就意识到了。 哪嘢啦？ 是啊，因为它是同一个时间同那一两个星期发生这些事情嘛。那还有就是最恐怖就是拿到那副診卡出来，所以馬 X 醫院腫瘤科，跟着那位 女士的名字，而且她的年齡是跟我一樣，那裡才恐怖。我即時又聯想到一件事，就是喂會不會即是即可能回來了家裡，即是令到當時都很恐慌，擺回這些之後就沒事。 他可能走了沒多久， 好彩你擺回去而已，不是應該，我在想想你還要同年紀，我想你當我想多了，分分鐘會不會找你做替身 是啊，當時有這樣想過，就最害怕就是見到同年紀，哇，即39歲同年紀那一下才恐怖，即是那種感覺。 不是找替身啊，是找你去做老公都賴嘢啦。 是啊， 是 啊，是啊，所以就即是奉勸各位一句，就不是自己的東西不要探索，因為當時我起了貪念的，見到很新淨的東西，全部都很新淨的，哇，咁好誇張喎，咁多人，我即係懷疑有些人可能很有錢咁捐很多，即係好新淨的東西出嚟，但係自己貪心攞翻屋企。 其實可能唔係嘅，嗰啲人費事睹物思人啫，抌曬佢，係嘛？費事見到自己又唔開心，個死者意義啲嘢擺曬喺度，係咪？喂，咁你 同埋佢都好有心喎，佢捐晒去俾救世军喎。事主个屋企人咯，即系我觉得佢好好咯，即系佢捐晒俾救世军咯，系啊。 佢抌佢啲嘢，惊佢翻嚟揾佢嘛？你做咩抌嗰啲嘢？咁佢捐咗佢就算啦。 系 嘛？咁喂阿富，你得呢一单啊？ 仲有一单讲出嚟，好似唔好信喎，大家。其实我以前是住在葵涌区的，咁咧就住在一些屋邨啦，十几座嗰啲屋邨啦。咁跟住之后咧就我哋钉子户嚟嘅。咁因为所有屋咧即系拆几座，咁跟住咧就又再上楼几座，咁变咗咧我嗰阵时就同我爸爸一齐住啦。咁跟住之后我哋就变咗系成条巷咧，本身应该有50户人，40户到啦。跟住就变咗最后得翻4-5户咁咯。咁跟住之后咧。嗰次我第一次見到啲咁嘅嘢嘅，咁係朝頭早嚟喎，咁先奇怪喎。咁係見到即係朝頭早啦，起身啦，11点到啦，大約莫啦嚇。咁點解會咁記得咧？因為就 嗰陣時係已經個天光曬噶啦。咁、嗯、就其實嗰條巷已經好空噶啦，其實成棟樓都好空噶啦，因為嗰棟樓淨係拆噶啦，我哋已經係準備上去新樓嗰度嚟噶啦，即係啲公共房屋咧。咁跟住之後咧，就突然間我唔知點解會咁啊，因為其實喺嗰間屋其實已經住咗成超過十六七年左右噶啦。咁之前間屋咧就係、是、有一對父母加一個女，咁、那個爸爸係過咗身嘅。咁我哋都冇理啦，我哋由細喺嗰度住，但係都冇理到啲嘢，亦都冇見到任何嘢咁耐以嚟都嚇。咁、 嗯、 就臨到釘子户嘅時候咧，咁瞓下覺起身，跟住之後突然間一床板，即係咁我哋普通嗰啲低下階層都係啲高低床啦，嗰啲叫碌架床嗰啲啦，我諗可能有啲聽眾未必知係咩嚟啊。咁佢就係我哋瞓木板噶嘛，咁將木板床突然間係咁震下震下，好似睇區冇人咁樣，講出嚟就真係好即係好難令人相信啦，即係板冇理由震下震下噶。 咪因為而家啲人係一塊夾板過啊，佢唔知道以前啲床係分開一尺一件或者八寸一件咁砌成噶嘛。 係，我嗰個係單人嘅碌架床。 即是你不是一塊三格板的嘛，是分開幾塊板的嘛。 我就是一塊木板，但是面上有一陣很薄的戰肉這樣啦。咁佢就震，佢就震，其實下面是沒有彈弓的，肯定是木板來的嘛。 一定是啦。 就震，是啊，震，跟住震，咁我就兩隻手就好自然咁樣就撳一撳住後面睇一睇咩事啦，成日坐咗起身。跟住後面我後面嘅時候，我一張碌架床啦，咁後面仲有一張床，咁啊近時幾兄弟一齊喺度瞓覺咁樣，即係大兩張碌架床啦，瞓三兄弟咁樣啦，咁但係嗰時屋企冇人喺度嘅，阿哥嗰啲翻曬工啦，咁跟住咧突然間見到後面有隻腳咁行出嚟，咁跟住之後我就即時呆咗，即時呆噶啦，跟住見到有隻腳行出嚟，咁跟住我個人就慢慢用慢動作咁縮翻低啦。跟住揾張被咁遮住咁個頭啦，咁啊見到只腳行出門口，即係我喺房度，但係房，因為你知啲公共房屋嗰啲人，我哋冇門噶嘛，或者有都係後門嚟啫，咁同埋我哋閘嚟噶嘛，即係開咗個木門嚟瞓噶嘛，即係我講緊係十幾年，咁跟住之後見到只腳一路行出去鐵鎖度，咁鐵閘我哋有落鎖噶嘛，有塊鏈嘅啫，咁見到佢只腳行咗出去嘅時候就。只是得只脚嘅，仲系上寸下寸膝头哥， 即系上面冇嘢嘅，只系得对脚。 系上面冇嘢，一对好比较啡色，类似啲老人家嘅脚咁样啦。我唔敢肯定啊，即系佢系咩年龄咁啊，好难讲啊。但系总之系一对比较皮肤嫩黑少嘅脚咯。咁我见到佢行出去门口，唔使开铁闸嘅。跟住就见到咁嘅情况之后，哇，相当之震撼。我自己啊，咁跟住之后直情揾張被遮住個頭，半個咁樣揾隻眼咁一路望，咁一路望嘅情況之下，跟住都好驚嘅。嗰陣時好驚，嗰陣時係十七時度啦。咁跟住之後就一路都唔敢喐，足足十分鐘到啦。見到情況冇乜變化啦，再冇乜變動啦。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即時九秒九起身，嗱臨即係執好行裝，攞萬包衝門口，開咗鐵閘。跟住就飛奔去我驚屋企咯，咁樣 咯。哇！唔係最慘，你就釘子户啫，你未有咁快搬噶嘛？ 要等噶嘛？仲 其實都差，當時係差唔多噶。當時係過多一兩個月到咧，因為嗰棟樓係佢拆啊嘛。葵涌區有一幢鹹水樓嘅咁拆咁就起咗拆幾點咁又起幾彈咁樣，跟住我哋就差唔多上去新樓噶啦。 最慘你可能仲要住多幾日。估下先得， 系咯，你仲要等装修噶嘛，系嘛？啲家私都要搬入去啦，唔系话你可以即刻住入去噶嘛？ 你先，唔系你可能再仲有见到呢对脚噶。 冇，当时啲家私唔要，因为太旧啦。第一太旧啦，第二即系搬上去嗰度嘅时候，嗰啲家私都唔啱放噶啦，同埋即系人数唔同咗，啲家私都唔同咗，但系就嗰几日我的确系唔谂翻屋企住嘅。 唔系咯，唔系啊，即系可能唔系有机会系突，就喺又隔篱左右嗰啲家臣入错，走晒，佢可能周围去揾啊，即 系 有啲 咁嘢噶， 即系唔系，即系有啲咧搬咗咧，咁喂，可能我老豆老妈子啊， 走咗啊，咁佢又唔做嗰啲嘢，咁佢又嗰啲家臣喺屋企，你冇人接佢走，咁咪即 佢咪繼續留喺嗰間屋噶嘛？因為你搬屋嘅時候，其實你係要通知佢哋。 是啊、 你的新地址在哪里他们才可以跟过去的。如果不是他们真的荡失路。 我粉丝我有个粉丝他住的那间是广明是空屋来的。广明给你听的。 就 是你不可以空宅来的、即政府都是要讲的嘛。 是 你 要申报的嘛。 你说我不介意空宅那你就优先咯、 啊。你就火箭那么快这样去了。 你可以揀空宅住快一点嘛，有很多人有很多人不怕的嘛。 之前电视、有做过一个什么星期嘟档案有讲过。 是啊 是。 那他们那家人呢，他们那几兄弟都是学法的。那啊即是洗干净间屋就赶了出去啦。即根本他 请他走人 就出去 了。 那么就惨了。是整条巷都听到他喊的， 即是无家可归，就是、哎呀好惨啊， 是 啊，最后怎样啊，知不知 道最后是他们那些知道了就帮帮他 找 回送送回去过去咯。 哦，那都好一点，如果不是真的惨啊，阴公猪来 的。你还有一单， 喂，仲有一单咩？ 我哋下一节讲啊！ 我哋去咗去讲个先， 慢慢讲个，你饮啖水先， 系啦，饮啖水， 第四节翻嚟再讲， 系， 转头见， 我哋去讲个先。